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 这里是 FM98.2 挑战新歌声，我们节目正式开始。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时间总是过去的特别快，转眼来到了星期五的傍晚， 开心。 哎，咱俩今天穿的还挺搭的哈， 是吗？就是暖融融的冬天，是不是？ 就明显感觉到冬天来了。 哎， 以往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呢，都是夏天这样的装扮。 是的。 所以今天我们俩可能会 顶着30度，顶着30度的直播间，穿着暖融融的毛衣。 但是我跟各位讲，今天晚上我觉得可能不会那么热。 为什么？ 因为当你看到一个可爱的美女的时候。你的内心就会觉得很凉爽， 不应该更温暖吗？ 但是这位嘉宾穿的比我们还要多， 哎， 他不光穿了毛衣，他还戴了帽子。欢迎小半， 哎，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晚上穿的比所有人都要多的范薇，你也可以叫我小八。 所以帽子确定不摘吗？是为了造型是吗？整体 我过来之前以为，因为今天晚上北京真的实在是太冷了，所以我用钢夹，你们知道钢夹吗？别在了帽子上面 哦， 对，已经固定死了 哦，就没法卸下来是吗？ 对， 我的天， 女孩子的造型， 小薇。今年哎， 小薇 哎都可以都可以，小八小八， 我准备唱出来那首歌， 唱， 我一下子找不到调上， 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她的名字叫做小八，耶、yeah! ！好，小八到底今天有多可爱呢？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 FM98.2 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哟。 是的，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记得选择我们左下角的视频直播里面的挑战新歌声。同时呢，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温暖以及可爱的直播间啦。 嗯，首先进入到我们的第一个环节， 哎 ，C 位主打歌， 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C 位主打歌 ，C 位主打歌，小八不难理解哈， 嗯， 就是一首歌曲最能够代表你自己的一个感觉的， 嗯哼， 你会选择哪一首歌曲嘞？ 因为今天其实我。在前两天发行了我自己首张个人真正意义上的个人单曲，叫做《粉色气泡》。对，所以说今天我给大家第一个带来的歌曲呢，就是这样一首《粉色气泡》啦。 听起来应该是那种 可爱的吗？ 哎，是很可爱的歌曲吗？ 对，它其实讲述的是女生在恋爱当中的紧张感、期待感，然后歌词里面也有写，只有星座和塔罗才知道你在下一个转角会遇见什么，所以说是一种。电音甜美风、 甜美， 电音甜美风， 电音还甜美， 是不是不太好想象？ 觉得有点混乱 啊！那我们就先听好不好 ？OK OK， 小八准备好了，我们就直接来第一首歌曲，也是最近的一首新歌哦。如果喜欢，记得锁定《粉色气泡》，来喽！ 也很好奇这个又电音又甜美的风格。 星座和塔罗知道 我自己还不明了，有事情将会发生在下个转角，明明和你早遇到，谁知道就这一秒，惊奇的瞬间忘记呼吸和心跳，有种奇怪的化学反应，咕咚咕咚啊啊，咕咚咕咚啊啊，有种强烈的第六感应，咕咚咕咚咕咚，控制不了。爱的宇宙慢慢发酵，香甜的气味快醉掉，粉红色的气泡将我们围绕，一切都变得好美妙。谁知道就在一秒，对视的瞬间忘记呼吸和心跳，有种奇怪的化学反应，咕咚咕咚啊啊，咕咚咕咚啊啊，有种强烈的第六感应，咕咚咕咚咕咚，控制不了。爱的宇宙慢慢发酵，香甜的气味快醉掉，香甜的气味快醉掉，粉红色的气泡将我们围绕，一切都变得好美妙。爱的宇宙慢慢发酵，香甜的气味快醉掉，粉红色的气泡将我们围绕，一切都变得好美妙。 妈呀，穿着粉色的毛衣，然后穿着粉色气泡，简直太可爱了。 官宣我恋爱了，谢谢。 好甜哦。 小白，我们还用前面那个话筒跟大家聊天哈。 说话的时候还是用这个。 好，因为刚刚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边耳机里面声音有点断断续续的，我不知道是不是伴奏一直在。 接触不太良，一会儿我们可以稍微调整一下哈。 稍微调一下。 但是我看你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完全不紧张是吧？ 是。 没有音乐的时候心里面打着拍子其实还是蛮紧张的。 而且我有注意到，你看按理来说我们今天的颜色穿的也很鲜艳，哎，也很鲜嫩的样子。 对，然后我整个人就是白胖白胖的，从镜头上 因为我看小八他就这样很简单的动作没有，然后我试着学了一下往这样或者这样，就很奇怪很丑陋， 你就很僵 啊， 很土， 对不对？那你做。 我也很土，我刚才也试了，我刚才看他比心啊还有就是这样左右摇摆啊，然后我整个人就像一只大鸟， 哎， 你知道吗？就是鸵鸟。 所以就我们也向小八请教一下哈，你像这种可爱的动作是你天生就会，还是说也是需要一些调试啊调整啊什么的？ 因为你其实在演唱的时候你要配合歌曲的气氛，比如说现在就是视讯的朋友们可以看到我自己在做动作，那如果你呆呆的立在这里只唱歌不做动作其实很没有现场感，那所以说自己在唱歌的时候就要想一想是什么样子的动作比较匹配歌曲。 那你这些都是随机的一些动作是吧？ 现在是随机的。 我的天哪，随机都那么可爱， 可以给你来一套完全不一样的。 那还等什么呢？来吧。 星座和塔罗知道，我自己还不明了，有奇迹将会发生在下个转角，明明和你早遇到，谁知道就在一秒，对视的瞬间忘记呼吸。 有种强烈的第六感应，咕咚咕咚咕咚控制不了。爱的宇宙慢慢发酵，香甜的气味快醉掉，粉红色的气泡将我们围绕，一切都变得好美妙。 我的天哪， 我一直就是挡着，拿手挡着，因为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知道，我们前面是有大屏幕，是可以看到我们实时的这个那个景象印象的，然后我就不敢看，就是 你的嫉妒心怎么这么重呢？真的是，哎呀，女孩子你不能单纯的欣赏一下吗？ 就是太可爱了，然后就是我刚才在往这看的时候就觉得他的眼睛会放电在发光，如果我在看屏幕的话就觉得他在对着我。 你知道对于我们男生而言好像觉得可爱的女生的 我脸好热 路数好像就那么一套似的，结果人家说变就变，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可爱的。 对呀，谢谢。 所以说我之前就因为我是很早之前就知道小八的，啊，对，我有关注他微博。 是粉丝是吗？ 我算是、 啊，是因为本人在你才说是粉丝吗？ 没有啦，我有关注他微博。 OK， 就是他里面有说到他的置顶，他的新号的里面 啊，就是范威也是小八，啊，对 对对对，大家可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合格的粉丝。 哎，对，啊，硬打一波小广告，上面有一句话就说到希望能做一个让人泛起来觉得自豪的小八。 嗯， 是不是？ 对对对。 然后我就今天见到本人之后觉得真的我之前喜欢他，现在觉得真的是一个很自豪的事情。 谢谢， 励志又可爱的女孩子。 谢谢。 OK，哎，我个人其实挺好奇的一点哈，为什么叫小巴？就是那个巴士的感觉是吗？ 不是，是大家知道北京狗吗？就是我长得像，对，我长得像金巴。 自己都说自己，哎，我们把这个话说好听一点，是因为我们都有这个水汪汪孤独的大眼睛。 谢谢， 就显得很委屈。其实小巴之前为什么叫小巴，我听到的版本啊， 我现在 是可怜巴巴， 要立马来搜一下金巴的图片展示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只能听广播的大家也可以搜一搜金巴的图片，然后大概知道 是 怎样的一个女孩子在跟你们对话。 我们这个节目好处就在可以第一时间的分享给大家，所以此时此刻关注一下我们的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大家看一下， 可怜巴巴委屈巴巴的小巴， 这是京巴，很可爱， 哎， 然后小巴 小 八在这里。 我觉得我们节目有点残忍，你们觉得？ 但是我觉得是很可爱的。 是的， 有人说把自己长得像小京巴，也觉得也是一个挺特别酷的一件事情。 没关系啦，我不介意的， 因为你知道，就是女孩子在化妆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们会把眼线往下拉，就像我这种眼睛就掉掉的，就像那种坏娘娘的那种，就要把眼线就往下拉一拉，就显得就像小八这种圆圆的眼睛很可爱，无辜的那种狗狗眼，很流行的。 OK， 对， 这说到这些了哈，但其实我们还是回归到最近的这首单曲上，这首歌曲叫做《粉色气泡》，然后也是刚才所说的，是一首这个电音。甜蜜的一首歌曲，当时是自己的一个点子吗？还是说 因为其实当时跟词曲作者叫应子月，跟那个子月小姐姐，然后我们两个人也是一合计，觉得应该出一首比较符合现在自身定位的歌曲，因为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我脱离团体之后的第一支歌嘛。 对， 现在脱离团体之后的状态是怎么样的？比以前更忙还是 因为以前我们组合是在广州，那我自己在创造101， 以前组合还方便跟大家说一下吗？ 叫1931，对，然后组合解散了之后，我就一个人从广州搬到了北京，变成了北漂一族。 哎呦，这两个季节，首先身体上适应过来了吗？ 是的呀，我前两天才从广州跑完通告过来。 广州还是夏天嘞， 20多度呢， 真的。 哎，我其实刚才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很感动，因为之前我其实刚才没有敢讲，因为之前1931有一首歌叫《家堂情歌》，我有在 B 站上有看过 MV， 就很甜蜜，然后当时就看到小八就是笑得特别甜的样子，然后刚才一扭头看她，好像真的这个女孩也从来没有变过，而且越来越努力，越来越漂亮了。 谢谢。 你想从一个组合变成现在个人发展，按理来说是应该做了更多的功课和努力哈。 对，其实一个人的话付出来的努力会比以前 前组合的时候，嗯，更多人可以打配合要更辛苦一点点。 是，那从广州来到北京，现在一切都还适应吗？ 我前两天因为我是南方小孩，我自己本身也是重庆人， 嗯， 哇，我第一次感觉到北京的暖气，就是供暖 奇， 真的很神奇。 你看他的这个眼睛，就瞬间放光的那种感觉。 室内太暖和了，哇！ 万万没想到，什么？你后来会发现啊，在街上，在北京啊，在街上穿暖这个棉裤、什么毛裤的，都是北方孩子，那南方孩子都不穿的，我就觉得给自己给北方女孩丢脸了。 再过几天可能就会热得流鼻血了，要不然现在暖气都可以调试的哈。哎，小八，你会穿秋裤、毛裤吗？ 我会，我很喜欢穿。 现在穿了吗？ 现在没穿，现在因为出、 哦。那你还给南方女孩长面子啊？我这北方姑娘都穿棉裤都出来了，这个九百 D， 大家了解一下。 瘦瘦的美美的女孩真的是好，你说穿那个毛裤、秋裤，人都看不出来。 你没发现吧？ 啊、嗯， 我。 你穿着的吗？ 穿着的呀， 一看你就看出来了。我就说腿怎么那么粗， 这扎心了。 好吧，欢迎大家今天除了通过广播收听我们节目之外，记得锁定一下视频直播。而且对于小八的粉丝而言，最好的一点是今天节目当中可以听到很多首现场演唱的 福利哦 作品，这也算是挺难得的一件事情吧，对粉丝而言的话。 嗯，对，因为其实很少有机会能够通过就是这种平台跟大家见面，因为平时的话就是采访、嗯、采访完了之后就过去了。 你个人更喜欢哪一种？ 嗯，其实我也很喜欢，因为我本身喜欢唱歌啦、嗯、所以说我觉得今天能够来到这个节目、嗯、是缘分。 那小提问，更喜欢唱歌还是更喜欢跳舞？ 因为今天我是带着新歌粉色气泡来宣传的，所以今天我更喜欢唱歌。 随即就明天，就如果我们把这个表演区给小八的话，可能就更喜欢跳舞了。 下次来， 因为他有十几年的舞蹈功底。 真的呀？ 对， 哎，真的是 民族舞的舞蹈功底。 你真的是很了解小八，给你点个大大的赞。好，那第一首歌曲也是我们这个粉色气泡最近的一首新歌哈，如果觉得好听的话、哎、当然很好听，记得下载下来，可以常听常唱。接下来带来哪首歌曲来？ 嗯，接下来给大家献上一首叫做《时光恋人》的歌曲。 好，《 时光恋人》这首歌曲。 嗯哼， 为什么选择这首歌？ 嗯，因为我其实平时除了比较甜蜜的歌曲之外，也会听很多不同曲风的歌曲。那今天正好有这个机会，然后也希望能够演唱不同曲风，然后献给一直在前面收听的朋友们。好， 时光恋人这首歌曲呢，由于我们这个伴奏可能出现一点点的问题，我们跟着这个原版的一起来，好不好？ 啊，可以啊，没问题。 因为我们现场演唱的话，毕竟会盖过他的声音。 啊，好， 好，我们来感受一下这首《时光恋人》哈。 哎，《时光恋人》小八版本送给大家。 有一首歌穿过耳朵，每一句爱情都是微甜的，听说剧情写的是我描绘不同的颜色，那些情歌为你记得，那些你在我记忆中的时刻，甜蜜酸涩都收藏着，篆刻成胶片中的时光河。我试着不想不用管太多，在某年某月某天就懂了，原来是身后有你默默陪着，人世间穿梭。我弯着脑子理由总太多，你给我关心温暖快乐和附和，他们说爱情此刻有你宠爱的我。 大家看我一脸痴汉的样子，我觉得此刻看我们视频直播的男孩子可能都是这样的表情。 我第一次见到泽华老师，嗯，这副模样。 是呢。 有一首歌穿过耳朵，每一句爱情都是微甜的，听说剧情写的是我描绘不同的颜色，写首情歌为你记得，那些你在我记忆中的时刻，甜蜜酸涩 都收藏着镌刻成胶片中的时光河。我试着不想不用管太多，在某年某月某天就懂了，原来是身后有你默默陪着，任时间穿梭。我弯着脑子里有总太多，你给我关心温暖快乐和附和，他们说爱情此刻有你宠爱的我。我试着不想不用管太多，在某年某月某天就懂了，原来是身后有你默默陪着，任时间穿梭。我弯着脑子里有总太多，你给我关心温暖快乐和附和，他们说爱情此刻有你宠爱的我。 底下铺的那个和音真好，这完全就是我们现场演唱的一个版本嘛，非常好听。刚才如果说我是那种痴汉的形象，大家可能看不到外面那个导播的形象哈。我们现在导播老师是咬着手指头， 手托腮， 谢谢。 但是听这首 可爱的女生是有一种魔力的。 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吧，然后看着这个小八这样可爱的模样的时候，我就在想。看起来是那种会让男生觉得想要心疼的这样的女生，好像感觉很柔弱的样子啊。但我发现这样的女生往往内心是非常的笃定，坚定， 不符合她的外貌的， 有能量的，是不是？ 没错，我是狮子座。 妈呀！所以你要是 虽然我们不提倡星座啊，但是可以看出来是个特别有活力、特别坚强的女生。 是很彪悍的人吧？ 啊，不是，就是我自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很坚持自我，因为我自己本来是从2014年开始做偶像的， 对， 然后一直到现在，对，2018年嘛，就已经4年过去了，但是还是不服输，还是在努力当中。 什么叫做服输？ 因为其实我自己从就是进入偶像这个事业，一直到1931解散掉，那再加上参加创造101，然后从创造101出来，一个人搬到北京，交水电费，交煤气费，交上网费， 这些都需要自己做呀。 对，因为现在我还在找公司，还没有签到。对，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应该会有很多次冒出来一个声音说，要不然我就放弃。还是你从来没有过？ 其实深更半夜的时候 会难过， 会，可能也会有吧，但是第二天早上早起的时候还是会告诉自己满满的正能量。 那个怎么唱？每天起床第一句 先给自己打个气。 这什么歌？我一脸懵。 你不知道吗？燃烧我的卡路里。 我这样听众朋友们听到会不会特别刺耳？ 就像我这样的中老年朋友可能突然间发生了什么，两个人还直接就合唱起来了， 女生之间的小默契啦， 真的是很可爱。当然也说到现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我觉得其实可能也是因为这样的不容易，所以我觉得这个期间应该是最值得纪念的一段日子。 对，对于我来说每一天都是很新鲜的一天。对， 你现在每一天是什么样的一个安排？ 因为我自己有开始学吉他和尤克里里，就自己报班学习，然后平时也有在上其他的补习班这个样子。 所以之后会走创作路数吗？ 其实我自己以后也会从影视还有综艺，包括因为今天我是来宣传新歌粉色气泡的嘛，那以后也会在音乐全面开花，这样 全面开花， 并行发展，我觉得当然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大家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认识到不同的小八， 没错， 但其实也是一件不太容易同时驾驭好的工种吧。 对，所以今天我来的就是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认识粉色气泡这首歌。 稳准狠告诉大家一定要来听粉色气泡哦。 我们音乐的这方面是始终都在的。 是的。 接下来带来哪首歌曲？ 接下来我给大家带来一首成全。 成全。 嗯哼， 成全这首歌曲，要不然我们往后放一下。 嗯，也行啊，也行， 我们可以放到挑战环节。 那我就你要的爱。 哦， 好 不好？哎，为什么一个哦，这个怎么的呢？ 我很喜欢你要的爱 啊！ 你要的爱，欢迎小白。 虽然经常梦见你，还是毫无头绪。外面正在下着雨，今天是星期几？But I don't know， 你去哪里？虽然不曾怀疑你，还是忐忑不定。生活自由自在， 樊雪，你看最后没有唱歌的那几十秒， 大家都不说话了呢。 就空档的时候，你看小巴的眼神是很有戏的。 对，我就一直在镜头看他， 很享受，是我心目当中的山菜无疑了。好了，这里是挑战新歌声，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一会儿见。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北京 榜样，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录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周五的晚，哎， 周五的晚上， 看到漂亮的小姐姐唱歌， 嘴瓢了呢， 真的，这嘴都不知道去哪里了，哎，脑子回来，嘴也回来啊。周五的晚上，8:3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我是今天非常开心的泽华， 我是今天因为周五的晚上以及漂亮的小姐姐更开心的樊雪， 欢迎大家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哟，记得除了通过广播， 你今天很皮，哎，是不要这么 98.2进行收听之外，我还就皮到底了，哎 哎， 可以通过锁定一下我们视频直播哈， 是的，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记得选择我们的频率挑战新歌声，同时呢还大家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温暖的直播间啦。 当然今天请到小八，小八先跟大家再打个招呼哈。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携带着粉色气泡新歌曲一同前来的方威，你也可以叫我小八。 我们看一下粉丝的互动，很多粉丝在互动，我不是 CJX 这位朋友说，小八首位有没有福利？ 首位 啊，他说他是第一个评论的， 对，第一个评论的，有没有福利？你送你隔空送一个吻好了，好不好？ 啊，这样哪个去？ 正前方的这位，这个， 谢谢你， 哇哦，好幸福哦。然后一文之蓝说好听啊，还有很多人说这个小八 迷妹标配啊啊， 很可爱。这位朱迪多多说，你爸随时随地都很可爱， 哎， 然后还说这个可以在各种渠道，包括这个影视剧作品当中也都可以看到小八。当然今天我们出现的还是这个歌手小八哈， 粉色气泡， 欢迎大家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全程和我们进行互动。当然如果今天粉丝有点歌的话，我们是不是如果会唱也可以现场清唱一两句送给他们？ 可以啊，没问题， 专业宠粉100年。 小八自己也说是很爱唱歌的，你是爱去 KTV 的人吗？ 其实我去 KTV 的时候经常唱不到什么歌，因为我周围的朋友会比我更爱唱歌，就是我叫的都很多麦霸，就 啊， 麦霸吧，好像一般都是唱的不怎么样 的人。 你身边的朋友是唱的不怎么样的，还是唱的还不错的？ 对半分吧。我是不是不能回家？就是 得罪人了。 那既然得罪，那么得罪到底，谁不怎么样？ 我唱的最不好。 所以你在 KTV 是相对来说比较安静的，你不太会唱的。 就是聊天会比较多，相反。 聊天。 对，因为其实去唱 KTV 的话是跟朋友一起去嘛，有些会很久不见的朋友。 那大家应该会更多的是唱情歌吧，不然怎么会有这个安静的时候呢？ 对对对，然后唱慢歌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人听，然后在一旁聊天。 那平时唱歌的话，在比如说在 KTV 是也会唱我们刚才像是唱的这两首像是比较甜甜的这种歌吗？ 会啊，但是唱抒情的歌会比较多。 哇哦， 苦情歌的那种吗？ 苦情歌。 你是会一边唱一边哭的那种吗？ 因为我唱歌会有一点哭腔，他们都会觉得我很惨，就是越唱越惨， 可怜巴巴本巴。 对， 但其实并没有，是不是？ 其实还好，我很少会唱哭这样。 那你是不是比较理智的女生？ 我偏理智一点。 真的啊？ 看不出来哈。真是人不可貌相，看起来是那种很感性的女生。 反差哈。 理性到什么程度？你如果在这个情感关系当中，你是会就是讲道理的那种，还是会？ 我其实是比较会讲道理，我跟我爸我妈也是，就是因为 你不是撒娇型的。 对，当初如果因为当初我去选偶像的时候，他们也不是很同意参加这个事情嘛。对，因为其实在2014年的时候，这件事情还不是一个很就是大家都在参与的事情。对， 2014年你19岁， 18岁 啊，18岁的时候， 多美好的年纪。 你说的好像误入了歧途一样。 对于我而言，已经是50年前的事情了， 在遥远的时候。 哎，继续讲到那个时候。 对，所以那个时候就跟我爸我妈在一起三方会谈，谈了一个晚上。 啊， 对， 是那种很冷静的。来，我们就此分析一下，我为什么要参加这样的一个比赛？ 对，当然，我当时跟我们经纪公司打了个电话，我说不好意思，就我爸妈怀疑你是骗子，可以请法务部门盖个章，出个证明，这样。 真的出了吗？ 出了。 哦，我的天！ 公司也很好，对，公司很好。 就是家长是很担心，当时只身一人去做这个事情。 当然，因为父母其实有时候反对，他不是因为真的反对，他是因为不了解，他害怕你受伤害。 哎，这样真好。但等于说是你这样就全家人都做好准备了，都觉得是 OK 的情况之下，放心的往前走。 当然，我觉得在做什么事情之前，跟父母沟通和疏导才是最重要的。 是的，很多事情呢，成全两个字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比如说刚才我们在送飞吻的时候，我没有想到，哎，只送了一个飞吻，于是粉丝都在要求索飞吻。 真的？那 你们就 得罪人是不是？ 就要求吧，就看小八的心情是不是。说不定一会儿唱歌的时候，突然间呢就把飞吻献出来，也不一定啊。好吧，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节目，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等你来挑战》。 等你来挑战， 改编、翻唱、尬舞、模仿，新鲜玩法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 挑战， 等你来挑战。 等你来挑战，话不多说，我们就直接开始唱好不好？ 好， 成全来。 看着你和他走到我面前，微笑地对我说声好久不见。如果当初没有我的成全，是不是今天还在原地盘旋？不为了勉强可笑的尊严，所有的悲伤丢在分手那天。未必永远才算爱的完全，一个人的成全好过三个人的纠结。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他许你的海誓山盟蜜语甜言，我只有一句不后悔的成全，成全了你的今天与明天，成全了我的下个夏天。 小八，成全我们一个可爱的表情吧。 为了勉强可笑的尊严，所有的悲伤丢在分手那天。未必永远才算爱的完全，一个人的成全好过三个人的纠结。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他许你的海誓山盟蜜语甜言，我只有一句不后悔的成全， 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他许你的海誓山盟，蜜语甜言，我只有一句不后悔的成全，成全了你的今天与明天，成全了我的下个夏天。 哇哦，好暖哦。 又炸锅了呀，粉丝都在跟着一起唱。哎， 对， 你在唱的时候他们就在打歌词，在隔空一块跟着唱。 大家有说到谢谢你成全了我的这个夏天，也就101的这个过程嘛，整个夏天。然后九月的九月看样子是一个铁杆粉丝哦，一直在说好听好听好听啊，然后说谢谢小八爱你，耳朵怀孕啦， 谢谢谢谢。 钱多多其实钱不多也说了感谢小八陪伴我今年的夏天，还有好多好多好多人给我们刷刷这个小礼物啊，也都是说感动的然后感谢的啊，真的好多。 刷小礼物不重要，但是今天这个小八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啊，难得有这样的时间，还是跟大家说是可以点歌的哟，只要小八会唱可以清唱一两句给各位听，当做我们的福利。也欢迎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问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的方式跟大家进行随时的互动。 是的，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人美歌甜的范小八来进行互动。 互动方式，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刚才提到那个节目了哈， 嗯， 今年夏天参加这个节目累吗？ 对，其实过程当中会比较累。 是心累还是都很累？ 其实都比较累了，因为它相当于是3个月都待在里面嘛，是一场拉力赛。对 对，是特别磨人。我有看全程的节目，对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小八说，因为所有地方都有摄像头，然后只能在卫生间里哭，就特别心疼他，觉得很心酸。努力的女孩子一定会有好的结果的。然后今天也带来他的新曲嘛，然后我觉得可能粉丝听到的更多的是心里的感动和温暖，所以才有那么多人一直在说请告诉小八那个我有多爱他。还有人说25号见，为什么说25号？这是个特别的日子吗？ 因为我25号在虎嗅，就北京，然后会有一个演讲。对 啊、是有一个演讲， 是关于什么主题的演讲？ 偶像、 主题都可以说吧， 偶像偶像偶像，对 偶像， 对对对。然后大家如果想过来看的话，可以在我的新浪微博上面有取票的方式。对， 偶像这个词吧，一直拿来跟这个实力派好像是水火两不容的两个词一样。但其实我会发现，现在很多的偶像越来越实力派了。你会刻意的想要摆脱偶像的标签，或者强调偶像这个词吗？ 我不会啊，我特别喜欢偶像这个词，因为其实我觉得就像刚刚就是说的一样嘛，可能现在外界会有很多争议或者误解。那我其实觉得这几个词是不冲突的。那偶像更多的是一种精神，是你每天晚上12点工作完了之后回到家，感觉非常丧非常累，但是打开他的微博，你又能笑着迎接明天的一种力量。 哎，偶像，我因为从来没有当过偶像嘛。 你有犯过哪个偶像吗？仔细的陷入了思考，没有，自己是自己的偶像，是不是？ 你说的对，只能这个样子了。哎，但我在看，你看影视剧当中有时候会演偶像的一些镜头嘛，那可能是杜撰的，但也有一些参考面嘛。比如说偶像可能这一秒我的心情个人其实非常的不好，但是镜头一来瞬间嗨就切换到那样的一个状态，这是你的一个常态吗？ 其实我觉得没有那么夸张，但是对着镜头要镜头所要的表现是一种职业吧，职业精神。 要敬业。 对，是要敬业的呀。你不能因为自己的很多私人情绪，那就像工作一样嘛，你工作你到办公桌上，不论你前一天晚上多不开心，你该完成的工作还是应该完成的呀。 哎， 是吧？ 但说这一点，其实你会发现好像一周工作下来每个人的烦心事儿都挺多的。 当然， 作为偶像的话，你每天的烦心事儿多吗？ 挺多的。 那怎么排遣？ 哎， 比如说作为女生，其实减肥是一件、啊、 这个事情真的是， 是吧， 戳到了心窝，我的痛处。 嗯哼，对于每一个女孩子来说，嗯，都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对于一个女偶像来说，可能大家要求会更加严格一点。 嗯， 就是更加严重的事情了。 那现在这个形象是自己觉得合适的，还是觉得胖啊瘦啊？ 胖的。 是这样都还胖啊？ 是胖的，真的。 我的天哪，那觉得再瘦多少你是理想体重？ 嗯， 比现在瘦个几斤？ 嗯，大家不要学啊，因为嗯、是职业特殊性。 啊、 对，嗯，我可能比现在的体重还要大概瘦8斤。 我的天哪。 差不多 8斤。 对， 那你为了瘦这八斤， 把头扔掉， 你是会怎么做？不吃饭运动还是？ 嗯，首先是少食多餐，然后是运动。对， 少食到什么程度？ 哦、少食到不碰淀粉， 一点都不碰。 淀粉， 嗯，我不碰。 也就是说，一点主食其实都不吃的。 嗯， 岂止啊，土豆也是淀粉哎、 嗯，是吗？ 对， 咕噜咕噜。 嗯，对，但是其实除了这些淀粉的东西之外，你有很多可以碰的东西。 嗯， 对， 哎， 嗯，紫薯。 这也有很多、这个 鸡胸肉， 这个粉丝们说心疼，已经瘦成闪电了，心疼，健康要紧。我觉得我们粉丝真的好过混哦。刚才我们不是说可以有一个小小的点歌环节吗？ 啊、大家都在点歌吗？ 嘴巴嘟嘟，还有小幸运和雨爱刷的比较多的。 嘴巴嘟嘟会唱吗？ 我会啊。 我没有听过嘴巴嘟嘟。 你真的没有听过吗？ 我非常孤陋寡闻的一个人。 哎呦，你真的是中年有没有？那今天算 是，所以我才需要首听一下嘛，就唱一两句。 福利专场、 嗯、 在这里可以唱吗？ 可以、啊、 一首很搞笑的歌曲， 神曲。 那要不然我找一下这首歌曲，是要唱整首还是我们给大家示范一下？ 我可以给大家清、 清唱一两句怎么样？ 清唱一两句、 哎、一两句就可以，不用多、啊、 哎，大家准备好了啊，福利福利，一定要准时的来看啊。 叫什么？ 嘴巴嘟嘟 嘟嘟嘟嘟、哎、不能说话。好，欢迎小白、 哦、我的天哪。好，嗯，接下来就是一个搞笑环节啊，来，3、2、1，你说嘴巴嘟嘟嘟嘟嘟嘟嘟，我不会了，我就只会这句， 这一句足够了，我的天哪！ 这位粉丝，你们是魔鬼吗？让偶像少女 给这个粉丝点个赞，我觉得刚才瞬间应该把这什么眉毛给贴起来。 我一定要把这个。偷偷的把这段视频剪下来，然后哪天是不是可能就派上用场了？ 我跟你讲， 是不是 根本轮不到你。 我会被粉丝打吧？ 粉丝会立马把这段给剪下来。 对，现在应该有了。对， 哎、你没有那种所谓的偶像包袱哈？ 啊，我其实还好，我这个人就生活就比较直接。对， 哎，这个遇见你的夏天也说到、粉丝过年了，大家准备一下放鞭炮了。 那过年，刚才我听到《小幸运》这首歌曲，能唱一两句吗？ 好啊，可以啊。 来， 小 幸运，小 幸运，哎。 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那为我对抗世界的权利，那陪我淋的雨，一幕幕都是你。 OK， 天哪， 哇哦，一溜的、啊、 你记不住词， 这时候刷屏了一溜的、这个、 今天岂止是小幸运，这是大幸运呀、 哎、 这样的随机点歌， 是的。 哎，你心忐忑吗？ 我会啊， 会 是会忐忑的啊。 那个调完全准确安排。 我觉得小八现在已经很开心了，所以大家不要放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哈。你就点歌吧，放肆的点歌吧，是不是？说不定他都会演唱给大家。清唱是一个很考验这个歌手水准的一件事情。 但是今天小八这个安排给大家安排的妥妥当当，服服帖帖，有没有？ 哎，你是不怕清唱的人是吗？ 我平时也很喜欢跟粉丝清唱 啊，就是我们是实力样貌兼修的。 哎，樊雪你注意看啊，有点歌的我们就随时就满足给大家、啊、所以再度的提醒大家，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活力982。 是的，这会儿一溜的刷了啊、雨爱大概刷了有20多首了。 雨爱会唱吗？ 20多遍了。 雨爱， 杨丞琳的那个 听雨的声音。 你会给他带保片的。 瞬间就想不起来了。 来来来， 哎呀，不要打扰人家。 好。下雨的声音就像是你难过的表情，下雨了 雨陪我哭泣，看不清，我也不想看清，离开你我安静的抽离，不忍揭晓的剧情。 好听， 好听，好听，好听， 哎，太好听了， 大家都说了这个宠粉狂魔范小八，人美歌甜范小八，哎， 我们就到这里了哈。 好听的， 如果你还想再继续的点歌的话，你关注小八的微博嘛，是不是？ 谢谢。 随时随地，应该有任何的机会的话，应该都可以听到，非常可爱。这样的机会是挺难得的哈。 哦，挺难得的，对。 啊，所以粉丝点歌的时候，然后你去唱，你的心情是，只要他点的我会唱，我就会去满足他，还是你其实内心是有点抗拒的？ 我其实会觉得这是一种互动交流的方式。 你跟粉丝互动多吗？ 我还蛮多的。 你都怎么互动啊？ 我连微博私信我都会看，他们说很多人都不看，是不是？但是我基本上都要看。 就每一条只要来你都会看啊？ 我只要有时间，对。 哦。 他的直播也特别的亲民， 但是你们知道，就这个微博私信，只要他已读吧，这边我会显示出已读两个字。 嗯， 已读两个字，如果你没回复的话，我的心就会哇凉哇凉的。 是吗？ 你没有关注过这一点 是 吗？ 你 是 不是做过这个事情？ 我有时候会发邀约，或者说跟人聊天的时候，我看到他显示已读，就跟那以前那个软件当中，你发条信息过去，他显示已读，但并不回复你。你就 叫你受伤、 哎、但是偶像不一样嘛，对不 对？他只要能看到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嘛。 是的，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有任何的话想跟小八说的话，他是可以看到的。 是的，被小天使宠爱是很幸福的。 哎，我们今天节目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哈，再跟大家分享哪首歌曲吗？认真的、 还有一首是吗？ 还有一首歌曲的时间了、 那就万有引力吧。 万有引力这首歌曲为什么会选这首歌？ 因为其实这首歌也是比较偏欢快的一首歌曲。那我今天在跟大家分享歌曲的时候看了一下，发现今天好像有比较多的苦情歌单啊、哎、那最后一首歌也希望给大家带来比较欢乐的氛围。 万有引力带来的是谁的版本？ 带来的是汪苏泷老师的。 好，汪苏泷版本的万有引力我们马上的呈现给各位，然后也再度的提示一下大家，还剩下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记得跟我们互动哦，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然后这首歌曲呢还是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铺垫的一个伴奏，但是它就是和声了 啊， 主唱的还是我们今天的小八。接下来万有引力送给各位， 一起来听。 好了， 来咯。 在操场等你，夏天真的是闷的可以。 有必要先跟大家讲解一下，因为这首歌曲本来发给我们这个伴奏带，由于这个种种原因吧，现在播不出来伴奏带的原因，我们只能够听到这个男生版本，跟着男生版本的这个 key 走下去。但是男生的 key 大家也知道，对于女生而言 有点难唱。哎， 所以我们就跟着唱几句，好不好？ 我们可以， 可以选， 可以，还有一首备选的歌， 哪一首？ 十号公路。 十号公路，好，那大家先稍微的听一下汪苏泷版本的，然后给我们时间去找一下伴奏。那这样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十号公路方糖泡泡的哈。 好， 这首歌曲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跟过去说一声拜拜，这条路一眼望不到尽头，就像你的未来。嘿，数到三，不再做爱哭的 little girl， 地球总是不知疲惫旋转，一听就会有麻烦。放到太阳下也会发光的深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太坏，迈出了脚步就别再理会困难，灾民过后总会变懒。 跟过去说一声拜拜，这条路一眼望不到尽头，就像你的未来。嘿，数到三，不再做爱哭的 little girl， 地球总是不知疲惫旋转，一听就会有麻烦。放到太阳下也会发光的尘埃，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太坏，迈出了脚步就别再理会困难，天阴过后终会变蓝。放到太阳下也会发光的尘埃，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太坏，迈出了脚步就别再理会困难，天阴过后总会变蓝。放到太阳下也会发光的尘埃，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太坏，迈出了脚步就别再理会困难，天阴过后总会变蓝，天阴过后总会变蓝。 哇哦，爱笑的女孩子运气不会太坏，好好听哦。这个笑得很甜的女孩子这个运气更好。 而且其实真的最后一首歌曲对于小白而言是有难度的，因为这个接手机接触不良的问题，这个音乐声音也是时大时小的， 稍微会影响一点情绪，但是我们并没有听出来。 非常好听，粉丝有没有互动？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家有没有说些什么啊？我的天哪，一溜的刷屏啊，好听好听好听，我爱范晓薇，在最后节目的最后几分钟一定要告诉大家我爱她，来数到三二一，我爱她。一溜的就是表白，要么说唱的歌好听，要么就说爱小八，这个绝美可爱范小八了解一下等等等等之类的，全都是这个对小八的夸赞和表白啦，超级甜。然后也有人大家说到，也说到了我的心声啊，今天真的是觉得作为范，作为就是粉丝，我可能在大家面前是伪粉，就是很幸福，真的很幸福，就是真的可爱的女孩子身上有一种魔力，这爱笑的女孩子真的会让我们觉得暖洋洋的，这在冬天也觉得特别的幸福。 人生很不容易，有这样的， 你怎么突然间老酒上身了？ 有这样的 idol， 有这样的一个女生给大家一些鼓舞，有一些力量，我觉得是很 对， 很棒的一个， 让大家知道偶像力量其实是向上的，是温暖的，是鼓舞人心的。 记得我们今天唱那么多首歌曲，最重要的是哪一首 啊？ 粉色气泡，谢谢大家，是我第一张个人的单曲，希望大家能够在各大平台收听一下。 哎，会有一张专辑出现吗？ 因为其实这一张是数字单，但是其实已经会有录音室的 MV 放出来了，之后还会有舞蹈版的 MV 奉献给大家。 大家也稍微的期待一下啦。 就这些都会可以通过新浪微博看到的哈。 当然大家可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范围也是小八，那如果我以后会有什么动态的话，也会在上面跟大家汇报的。 好的， 好的， 谢谢小薇今天做客节目，下回有机会的话来节目当中跳舞给大家哈。 可以呀， 我非常期待这个环节。 谢谢。 好了，也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挑战新歌声，时间过去的就是这么快，我们也是依依不舍，但是没有办法。 是的，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节目，我是泽华， 我是樊雪， 祝各位周末愉快，谢谢小八，拜拜， 祝大家晚安，拜拜。 明了，有奇迹将会发生在下个转角，因为和你早遇到，谁知道就在一秒，对视的瞬间忘记呼吸和心跳，有一种奇怪的化学反应， 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北京榜 样，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